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 晨。 早晨，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咧，今次有一个访问嘅，咁其实就科技嘅专业范畴咁样，咁之所以我哋就识条铁啦，咁样所以我哋都要揾专家嚟讲，咁啊讲咩咧？主要咧就针对翻施政报告嘅，咁就施政报告咧，梁振英就提出咧，未来三年里边咧，就将呢、這个政府嘅免费 WiFi 嘅覆盖率咧，就由17,000 hotspot 咧就提升到34,000，即系一倍咁样，咁但系咧就原来唔系全部政府提供啦。咁究竟当中里面系咪就真係对市民有利啊，或者佢嗰个技术层面嘅点系咪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好轻松咁样出去抽蛋呢，咁样咁呢就搵咗迷之音入嚟嘅，咁样喂早晨。 喂早晨。 迷音咁样。喂咁就问一啲好我妈嗰啲问题先。因为大家梗係喺個概念上就會諗就係、如果我喺街嗰度呢就多咗啲免費政府 WiFi， 係咪就係代表政府會有好多人呢一排就會呢三年裏面就周圍好似博有線光纖咁樣周圍插啲 router 喺度，定係其實佢係問而家現有嘅電信商去做 bandwidth 咁樣呢？ 其實基本上而家咧係有兩種嘅，即係話一種咧就係喺政府嘅場地裏面啦，即係政府自己 own 嘅地方，譬如啲公園啊、 圖書館啊 嗰啲，咁嗰啲咧就叫 Gov WiFi， 即係佢個名咧就叫 Gov WiFi 嘅。 哦， 咁嗰啲咧就係政府自己俾錢，或者叫政府去問機構去拉線啊，去裝 router 啊咁樣。咁而家個 contract 其實都係 PCC 立嚟，即係都係 Hong Kong 嚟嘅，即係 PCC 立嚟嘅。咁所以但係嗰 part 咧就 run by 政府，咁嗰一堆嘅 hotspot 咧，亦都係冇嗰啲時間限制嘅。即係如果你哋用開的話，咁嗰種咧就係、是你撳個掣，咁有個 disclaimer， 咁你撳完 OK， 咁就會可以你由朝上到網上到晚都得㗎啦。理論上，咁呢個就係其中一種。咁另外一種咧更加多啲嘅咧，其實就喺街道會譬如可能你行商場啊，喺啲大學啊，甚至譬如海洋公園啊咁嗰啲，咁你都會見到有個叫 WiFi.HK跟住可能後面係寫住哇CSL 啊，哇Hong Kong Broadband 啊，或者係即係你見到譬如咩 WiFi Y 五松啊，即係嗰類有啲唔同營辦商嘅名嘅一啲咁樣嘅hotspot。咁你撳咗落去之後咧，佢通常都係限你用30分鐘。咁樣嘅，同埋我講到明話，呢個 hotspot 咧其實係由嗰間商業機構佢哋去提供咁樣。咁依一種嘅其實最大部分咧反而就會係呢一種嚟嘅。 即係如果我喺街開 WiFi 見到 y-fi.hk 跟住 fire 一間私人電信商，咁其實理論上我就可以click 入去，跟住又係撳翻個 disclaimer， 跟住就可以用30分鐘嘅。 系啦，冇错。 OK， 好啊。咁而家所谓要开放多一倍，系开放边只咧？定系两只都有咧？ 讲翻个数字上面先啦。其实咧，施政报告咧讲呢样嘢咧，就十分之戇鳩嘅咁样。 最好呢、這个结论。 咁而家讲紧政府嗰种啦，即系讲紧急 WiFi 嗰种啦。咁大概咧系讲紧佢话即系你见到佢咪施政报告里面有个 number 话咩要扩充到去36,000咁样嘅。 系啊，17,000去到34,000。 系啦，系萬七去到30,000咁樣嗰啲啦。咁其實咧，佢講緊嗰個係個 WiFi 個 hotspot， 即係頭先你用翻條收聽啊，其實係 router 嘅數目嚟嘅。即係嗰嚿會發射無線信號嚿嘢嘅數目。咁如果係講緊政府自己做即係急 WiFi 嗰種咧，其實咧到而家為止，即係 at this moment， 其實咧就係得600地方可以用嘅啫。 係 600地方。就大概係講緊3,000多個 router， 咁所以呢其實係講緊3000個 router 呢係對應緊返其實係600個地方㗎啫。 係。 因為你譬如一個圍院咁樣你可能已經有20隻㗎啦嘛。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嗰個咁佢係如果你講緊幾萬嗰個呢就數緊隻數嘅就唔係數緊地方嘅。 係、嗯。即係而家我講個17000呢其實係17000隻 router。 17000隻 router 就唔係17000個地方。 係 ,ok, 因為一個大嘅地方你吸咗你好多隻先頂 cover 曬成個地方啦。 嗯是啦冇錯。 Okay, 咁樣而家其實呢講緊譬如話政府即係或者施政報告佢講嗰樣嘢呢其實大部分嚟講呢都係會係講緊後者即係話佢搵啲私人機構去揼心口做嗰啲嚟嘅。因為點解講揼心口呢其實呢政府呢係冇 budget 放落去嗰度嘅。即係話呢佢其實係屈即係或者叫投誠啦即係叫康啲啊或者叫CSL 啊叫康摩 band, 喂你反正嗰個地方你本身譬如你個商場或者你個公屋咁你本身都已經鋪咗嗰啲 Wi-Fi hotspot 喺度㗎啦咁你就順便俾埋政府就當係政府有個咁樣嘅服務就筍埋俾啲市民用啦咁樣咁而政府呢係冇俾錢俾呢啲私人機構嘅。 OK, 咁但如果技術上呢即係譬如我係一個電信商啦我就喺某啲地方已經鋪咗呢啲咁嘅 Wi-Fi 嘅 hotspot 啦跟住政府就叫我 free 一啲出嚟。我想問嗰個 free, 我喺技術上我有冇話我 free 幾多即係譬如係 bandwidth 嗰樣嘢啦定係一 free 就係 free 曬就已經等於係共享嘅呢 唔係嘅，佢當然可以限制啦，即係佢可以分兩個鋪，咁一個係收費嘅鋪，一個係你用呢啲政府免費服務嘅鋪。咁而家亦都其實你，如果你細心睇翻啲 description 佢都會寫得清楚嘅。咁當然第一就係話佢喺嗰個使用嗰個條款裏面都會寫到明，譬如最起碼第一樣嘢就話佢會限咗你喺嗰個地點淨可以用30分鐘啦。咁你通常用30分鐘嘅定義咧，就係話你用嗰間公司每一日 provide 嗰、那個即係譬如你。你用 Hong Kong Band 提供嘅WiFi HK 話 Hong Kong Band 咁樣，咁佢話你用30分鐘咧，你就唔係嗰個 hotspot 用30分鐘，你全日淨可以用30分鐘嘅啫。 即係就算我去到第二啲地方， 如果你見翻鋪係 Hong Kong Band 尾 嚇 嘅嗰個咁嘅 WiFi， 你都用唔到噶啦，咁佢就會叫你，你不如而家即刻俾錢啦，咁就用翻收費服務啦。咁其實嗰個係一個 trial 嚟嘅嘛。 哦 ，OK， 所以政府所謂嘅揼心口，即係佢可以有個說法同啲私人電信商講話嗱，都傻啊，你俾人嚇試睇，好似日本嗰啲入線嗰啲電視咁咧，咁樣咁就preview 完啦，你中意就繼續再用埋落去就係收錢啦，咁樣。係 啦，咁當然另一方面，除了個限時之外，亦都係講緊個速度上面啦。咁就算係講緊政府自己俾錢喺政府場地嗰啲咧，或者係講緊私人呢啲咧，其實佢通常佢都係寫到話係講緊兩至三 meg per second 嘅。 係。 Mega bit 係啦，咁講緊翻即係嗰個，即係如果你實際上用到，可能都即係一般喺階段，如果你會用到，可能都係講緊一 meg 咁上下。咁呢一方面咧，政府嗰啲咧就會緊啲嘅，即係政府嗰個咧就會係比較 窄啲咯。 就算你得好少人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同，因為你每一隻 hotspot 咧，其實佢都有個使用人數嘅上限。咁你如果理論上即係 in theory 嚟講，你就譬如你可能分俾100、200、300人都理論上都會得。咁但係實際上因為WiFi 個技術呢講緊係一種分時，即係我哋叫time division 嗰種技術呢，其實呢佢係講緊返譬如你有50個人用緊呢，佢就要將佢就要將個 time slot 分成50等份，然後呢就係serve client A B C D E 咁樣逐個數落去，咁就係分開。譬如話佢一頭啲十個 min second 係 serve 第一個客，第二個 min 第二嘅十個 min second 就 serve 第二個客，即係咁樣佢會斬開咗你有幾個 user 就斬開幾個 slot 嘅， 即係佢排隊派 data 嘅。 係啦，係排隊派 data 嘅，同埋就算嗰個 user idle 緊咧，都要派翻嗰個時間俾佢嘅。咁所以呢其實呢講緊個實際上嘅上限呢，一般嚟講呢每一隻咁樣嘅 hotspot 呢都係講緊20-30個㗎啫。 即係話即係簡單啲咁講啊，即係越多人用就越慢啦。 係啦，越多人用一定係越慢嘅。 但係你頭先嘅意思係話政府 呢就會有個設定 定上面嘅限制，就算少人用咧，都係得一兩 Mbps 嘅啫。 真係契弟啦， 用落去。咁而如果你用嗰啲商業用嘅 trial 咧，反而如果譬如可能佢冇乜收費用户喺度用緊，即譬如你通常有時去到譬如麥當勞嗰啲都 麥記嗰啲十五分鐘嗰啲咯。 咁你嗰啲未必會話好慢，即可能個速度都係合理嘅，都可能有十 Mbps 八 Mbps 咁樣咯。 嗯，即系话而家现有又好啦，或者将来政府发展嗰只都好啦。因为大家都系用家之前都用过啦，即系你用政府一开佢嗰只免费 WiFi 一开咧，个结论就系、哇好慢哦、啊、咁样。而家都可能系咁嘅。 系啦，咁而私营报告所谓嗰啲咩要加快一倍，或者叫做要增大嗰个嘅速，即系加快速度咁样。咁你首先第一就系话，你如果个 hotspot 嘅数量喺同一个地方里边唔变， 嗯， 即系譬如你喺维园里边，你当你准备有游行啦，或者你有六四啦咁样先算。你喂今年六四应该会好少人啦，咁但系譬如你一嗰啲都好多住噶，系咪先？咁你可能就会讲紧有几千人或者有几万人喺同一个地方，咁你 share 个可能几十只嘅 hotspot， 咁你无论如何都系慢嘅。 系， 即系冇办法嘅，因为一定慢嘅， 因为怼爆咗， 点搞法系啦，一定都会爆嘅。 吓，变咗佢提速系冇意思啦，即系你咁讲。 系啦，即系如果喺多人嘅情况之下提速咧，其实系冇意思。佢好可能只不过需要，其实就系话将佢而家政府 WiFi 里边人工设定嗰个限制加快啲。咁你譬如人少嘅时候，譬如可能喺图书馆啊咁嗰啲地方用，咁你少少人嘅时候，个感觉咪可能会好少少咯。 个流量提翻高，咁、样就 限制咁多。 系啦，咁佢个限制冇咁紧噶嘛，咁同埋咧，即系顺手讲埋钱嗰 part 先算啦。即系其实你如果睇翻今年嘅立法会，即系讲紧 ITB 嗰啲 report 里面会讲紧咧，其实咧，成个2015至2016年度提供 WiFi 通服务，即系成件事嘅总预算开支，即系成个 overall budget of 成 WiFi 呢件事咧，全政府一年嘅 budget 讲920万啫嘛。 嗯。 即920万嘅嘢，其实系一件湿碎到冇人有嘅嘢。 喺先报告听到百万都系一个细数目嚟嘅。 系啦，即系究竟系920万嘅嘢都攞嚟讲，其实就戆居啦。 就攞嚟讲啦，咁样条数就 即系根本就冇 budget 嘅啦呢件事嚟讲。 我想问到关于私人电信商个问题，就系、即系你咁讲咧，即系政府就系揼心口啦，即系揼私人电信商嘅心口啦。我想问，好啦，咁佢哋会俾啦，即系咁讲啦，佢哋会俾佢拨咗某一个频宽出嚟俾你政府免费用。我想问有冇成本嘅对于私人电信商，譬如维修啊，譬如其他保养嗰啲，会唔会增大嘅成本？但系定系其实唔系一样咁样。 嗯，唔系咁理论上呢对维修嗰啲咧，就理论上应该就冇乜成本嘅，因为呢啲嘢都唔系话啲即系多人用佢个天线就容易啲坏，咁唔系啲耗损性嘅嘢啦，大体就是。 嗯。 咁对佢个 bandwidth 嚟讲会唔会造成压力？咁其实好简单嚟讲，佢就系、是、只不过如果你好多收费用户喺度，或者你个免费用户会影响到收费用户嘅时候，佢咪令到你啲免费用户减速到一个你唔可以接受嘅地步咯。 咁但係佢真係實際撥咗一啲嘅位出嚟㗎嘛。 係。 但佢冇額外 嘅，因為可以撥到佢幾乎冇㗎嘛。 即 係可能譬如你可能就係 allocate 5% 嘅 bandwidth 係俾嗰啲免費用户。 係。 95% 係嗰啲收費用户嘅。咁佢對於收費用户嗰邊嘅感覺咪好似冇乜受到影響咁樣囉。 即係如果咁樣講，即係話政府咁樣揼心口，咁其實對於私人電信商，佢覺得係是但啦，即係我撳個掣俾你，又但佢又無傷大雅，但係又唔覺得政府會得到好大好處，即係我哋市民要用嘅時候又用唔到啲咩，即係其實又係咪咁樣？即係電信商其實冇所謂，如果 基本上可以咁講嘅，即係咁佢都係配合政府嘅啫，即係你知所有電信商都係咁，佢都要同政府關係良好嘅，其實 咁即係廢嘅啫，如果咁講個 WiFi。 系啊，咁而所謂而家話要double 嗰個 hotspot 數目，其實大體上即大致上佢個路徑同埋佢想做嘅嘢都係繼續揼心口啫嘛。 OK， 因為你嗰啲私人電信商其實佢係不停咁為咗佢自己嘅生意，佢都擴闊緊佢自己嗰、那個、那個 hotspot coverage 噶嘛。 嗯，即係話 佢哋間 hotspot， 咁政府一路係咁再繼續揼落去，又話喂，你反正都起身㗎啦，你咪俾埋我用咯。其實咁樣噶嘛。 嗯， 即其實呢件事政府係本身佢自己唔使俾錢嘅。 其實冇 role 嘅，基本上係。政府嚟讲， 哦， 系咯，系咯， 角色嘅呢件事， 即系政府其实走过去屈佢，佢叫佢喂开埋俾我啦，咁跟住其实 你反正都装新嘅啦，你咪俾埋我咯，其实系咁啫嘛。 唔系佢当系即系嗰啲私人机构当系社会责任推出嚟，仲得添啊。 即係可以話政府係唔關事，佢只係問聲嘅啫嘛，咁樣好。咁嗱，假設佢用得啦，即係假設將來你話好用咗啦，或者都會用下咁樣啦。咁我哋啲叫抗爭者啊，咁樣或者我哋啲麻煩人士咁樣，我哋會用。喂，我想問安全嗰方面係咪真係唔可靠嘅？ 唔係，咁你睇返咩叫安全啦，即係你有兩個層面嘅嘢啦。第一就係話你喺一個場地度用緊嗰個 WiFi 服務嘅時候，會唔會隔離嗰個人，即係隔離有個hacker， 咁佢會唔會可以喺啲無線嘅信號裏面去解破到你喺度做緊啲乜嘢，或者你而家通訊緊嘅內容。咁呢個呢就同政府冇關係嘅，呢個係純粹係講緊個通訊協定嘅問題嘅啫，個通訊制式會唔會俾人破解到，即係撈到隔離個人嗰啲 packet 啊咁樣。咁呢個其實就同政府冇乜特別關係，咁但係比較需要留意或者叫大家可能需要注重一樣嘢，就係話咁你始終政府對你每個人即係去用佢嘅服務嘅，譬如 IP 啊，或者你上咗啲咩網頁啊咁呢啲，咁佢一定係會有記錄噶嘛。咁實情上其實係同埋而家其實係有做 content filtering 嘅。 唔知係咩， 即係佢係有 block 網站嘅。譬如你係唔可以睇鹹西啊，唔可以即係淫褻不雅啊，嗰啲理論上佢哋會有一堆 list 係嗰啲譬如 BT 嘅網站、啊。 我喺圖書館都上唔到嘅。 係啦，非法聚賭啊，即係嗰啲境外外賭外圍波啊，咁嗰類咁嘅網站咧，其實係上唔到。我啱見個 chat room 都有人講話係咪買 radio 上唔到，我就試過係 OK 嘅。係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以而家所知都冇話特別喺政治審查上面有啲乜嘢 block 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個安全性或者叫喂我會唔會喺度睇 for example 即係話我會唔會喺度睇做炸彈啲片或者叫點樣去到石油氣罐可以裝計時器然後擺去搞份工咁嗰啲咁樣嘅資料，如果你用政府提供嘅 WiFi 嚟睇，咁會唔會好容易地會俾政府知道咗邊部機，即係起碼邊部機啦，或者叫可能你唔小心，可能喺嗰、那個睇啲網站嘅時候，你會入嗰啲私人資料，然後會唔會政府有個途徑可以喺中間搜集得到？咁佢一定會搜集得到嘅。 哦、OK。 咁問題佢 check 唔 check 嘅咧？即係如果佢有心要 check 咧，佢一定會 check 到嘅。 OK。 即係基本上，我只要用真佢 WiFi， 我就可以話係所有嘢都係一定會送曬俾佢 嘅。即係除咗譬如話用 Telegram 或者你用 WhatsApp 嗰啲，咁你基本上你會有個叫做 end to end 嘅加密，即係話你喺個由個對方個 server 去到你自己嗰部手機或者你部電腦中間嗰段嘅路程，理論上咧就 encrypt 咗嘅。你話用邊間公司嘅 WiFi 會唔會好影響到中間嗰個安全性，或者中間會被嗰個服務供應商會夾走到呢？咁、那個機會都唔是太高。即係而家都唔係用啲好方便嘅方法可以話容易地拆到 SSL 啊，或者拆到呢啲一般常用嘅加密制式嘅，因為如果拆到曬的話，咁你就唔使 玩啦， 用卡 number 啦，即係咩都唔使玩啦。咁即係你等於用政府 WiFi hotspot 上網，你網上買嘢填信用卡，咁佢就會知道你信用卡 number， 咁未去到咁恐怖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去睇某啲網站，或者叫佢純粹要你嘅瀏覽，即係包成嗰個 history 的話咧，咁就會好容易攞到嘅。即係睇什麼網站，或者叫你可能你喺 YouTube 度你 search 過邊類型嘅片，或者你喺 Google 度打過啲咩 search keyword， 咁呢啲純粹喺個 browser 上面，如果你冇用啲 tor 啊，即係 tor 啊嗰類嗰啲咁樣嘅方法嚟做加密的話，你就咁去睇網頁咧，咁呢啲嘅瀏覽嘅 history 咧，其實就會俾政府起碼可以 relay 到你嗰部 device， 即係你嗰部機嘅 IP 同埋個 MAC address。咁而其實 MAC address 呢樣嘢咧係比較擔心同埋係需要留意嘅，即係你一般上網嚟講咧，你都會有個感覺就係喂我係咪上高登出 post， 或者我上 Facebook 出 post， 我會俾佢夾到。 嗯， 我係邊個人？咁就係話憑個 IP 嚟判斷噶嘛。 嗯， 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咧好大程度上咧係。對於一啲因為佢一方面就知道你 IP， 第二方面咧佢就要判斷緊究竟你邊部電腦用緊嗰個 IP 上網，咁而呢一 part 咧佢就要問翻個 IST 嘅，即係問翻我服務供應商嘅。譬如如果你屋企上網的話， 咁佢睇佢俾唔俾啦。 係啦，咁當然，咁如果你有窩輪嘅話，你而家都會俾㗎啦。如果你政府出窩輪，咁但係如果你用緊政府嘅 WiFi 的話，咁佢唔使窩輪嘅，佢第一佢已經知道你即係知道緊佢個 IP 佢點樣派發，因為佢派俾你㗎嘛。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會俾佢搜集到你嘅 Mac address。咩叫 Mac address 咧？就係你每部 device 嗰個硬件，譬如你部 iPhone 或者你部無線電你部上網嘅手提電腦，佢都會有一個硬件嘅 address 叫做 Mac address 嘅， 係跟住部機嘅， 獨立跟住部機嘅 address， 即係有啲似好似你電話嗰啲 IMEI 咁樣，會有個識別碼，就係話即係有個叫硬件地址，就話俾人聽咧，你嗰部裝置佢嗰個 address 係啲乜嘢。咁而譬如如果你譬如喺正總門口。你上用過佢個 WiFi 服務上個網，咁你一定個 Mac address 就會俾佢知道啦，因為佢派 IP 係派俾你嗰個 device 嘅 Mac address 噶嘛。咁如果譬如你之後去咗譬如你喺正總門口做啲嘢，然之後你去到翻到屋企，然後你俾差佬夾嘅，佢收你部電話，咁佢其實咧佢唔需要去破解你部電話咧，佢就已經會知道你部電話嘅 Mac address 嘅。 哦，系啊， 咁、 啊、 然後如果你喺正總門口上過佢嗰個網的話，你喺正總門口上個網的話，咁嗰、那個Mac address 就已經會記錄咗，即係話你會變成提供咗個在場證明俾政府咯。 嗯，佢唔需要睇你電話裏面嘅內容嘅，如果咁講， 唔關事㗎，同內 容因為落喺佢度啦嘛。 系啦， 吓佢对翻你个锁匙插唔插到佢时窿就已经。 咁同埋啊，你其实剥开部电话咧，后面贴住张呢部。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一般嚟讲。 系咪真系睇啦 ？O K， 我大致明你。 系啦，或者就算佢就算唔爆你部机，佢都会有办法知道你个 address。 哦， 同埋好容易知道嘅，特别系啲 notebook 啊嗰啲，净系贴喺个部机身后面嘅，一般嚟讲。 出甩最先。我想問一樣我終於可以找到個 IT 達人答我一個問題，因為成日上網睇都唔知真定假嘅。喂，如果我咁樣用嗰啲方街外嘅 WiFi 咧，係咪喺嗰個譬如做網購入一啲嘅 password 啊信用卡啊嗰啲咧，其實係咪都頗唔安全㗎？ 嗱，基本上就係睇你嗰個網站同你之間佢有冇嗰、那個，即係你包查咧，有時咧你冇見到有個叫加密，即係有鎖匙嘅 icon 噶嘛。 係啊。 咁譬如你而家譬如你上 Facebook， 咁佢都會有個綠色鎖匙，有個鎖咁樣，就話俾你知哦，你而家加密。咁、那個咧就係頭先我講緊，譬如你用 Telegram 嗰啲咧，其實佢同一個制式嚟，即係一般嚟講都會用一種叫 SSL 嘅制式。 嗯。 咁嗰樣嘢咧就係話你個 endpoint 即係你部電腦同埋個server 中間係有一個 point to point 嘅 encryption 嘅， 嗯， 即係點對點嘅加密。咁嗰個點對點加密嘅意思就話理論上中間嘅人咧，即係喺中間 remote 度嘅其他嘅對個通訊有關係人，即係譬如你嘅 ISP 啦，你嘅 WiFi 服務供應商啦，或者係中間，因為你譬如你香港上淘寶咁樣，咁你會經過中國電信啊，會經過好多唔同嘅網絡公司，先至會由你嗰度去到淘寶嘅 server 噶嘛。咁、 嗯、 理論上就係話呢啲中間牽涉到嘅 party 咧，喺路經嘅時候咧，佢哋就冇辦法睇到你裏面啲嘢。 嗯。 咁如果冇，但調翻轉啦，如果你冇嗰個 SSL 嗰個鎖的話咧，理論上就係中間嘅所有 party 如果有心的話咧，都可以撈曬你所有嘢嘅。 係。 咁嗰個鎖咧，對於你入 sensitive 嘅資料咧，基本上就會好重要啦。雖然你話SSL 係咪完全安全，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如果你要硬爆咧，即係有心機爆咧。其實用可能係講緊用到超級電腦或者叫即係唔係好超級，可能講緊用幾百部電腦，嘥可能係幾個禮拜嘅時間，咁、佢就可能可以爆到一條信用卡資料出嚟俾你咁樣嘅。 哦，即係 咁，但係嗰個 Apple 你一般嚟講就唔除非佢去到譬如話國家級佢特登要搞一個人，或者佢要睇一段信息ISIS 係咪要炸邊度啦？咁樣嗰啲，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會嘥咁大嘅壓力去夾你一段信息嘅嘛，嘥咗喺個茫茫大海裏面。 明白。好，咁就時間關係，我想問到最後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咧，出咗呢個施政報告講 WiFi 之後咧，就或者再之前咧都有報章講咧，係咪有新嘅無線技術叫做？我哋應該叫做 Li-Fi 定係 Li-Fi 嘅 Li-Fi 啩 Li-Fi， 因為佢全名叫 Light Fidelity 啦， 係 Light 啦，係啦，係啦。 喂，好似话好劲喎，但系系咪就讲到 WiFi 已经会 out date， 定系其实呢个技术仲系有牌先上到去？ 吓，唔系咁理论上一定系有牌嘅呢样嘢，咁同埋其实个限制就好多嘅。咁我谂如果要讲紧要实际上普及使用，大概都要讲紧可能系讲紧三四年時間之後啦，因為佢講緊其實WiFi 其實咩咧，就係話佢係用可見光嘅頻譜嚟做傳送嘅，即係唔係用無線電波嘅，就直情係用光頻嚟做。 但係又係無線啊？ 佢係無線，但係用可見光嘅，即係 咁咪可以 distort 咧？你可以改裝你嘅 電筒。 改裝你嘅私隱上面嗰啲咪光管，即係你用啲 LED 光管咧，你就可以用一啲 WiFi 嘅光管就過嚟上網。 咁咪會 distort 咯？如果無線，我咪可以遮咗個光咯。 係啦，你係可以遮咗個光嘅，即係如果你同佢唔係一條直線嘅好視嘅距離的話咧，你係會上唔到網嘅。 哦，咁即係 WiFi 呢樣嘢其實係要一個細範圍先做到啦。 即係正常嚟講就是室內範圍啦。 哦， 咁仲要係一個冇啲好嚴重嘅光嘅污染，因為佢嗰個其實係佢嗰個其實係 infrared 嚟嘅，即係話一下UV 嚟嘅，即係嗰個即係紫外光嗰個咁嘅頻譜嚟嘅。 UV 唔係可見光啊？係咪咁講啊？ 接近可見光啦，係、 oh, 啦、okay.。你可以係用 UV 嘅，咁用 UV 對你個 distortion 咪冇咁大咯。咁但係你咪要拆防曬咯，即係依個難嘅嚟嘅。 唔係咁咪用，你明白用紅外線咯。你屋企啲遙控都係咁噶。 係啦，你啲紅外線、oh, okay. 或者叫你起碼明白嗰樣嘢，就話你都要嘟準佢，你先至會嘟到噶嘛。即係其實等於遙控器嗰、那個嗰、 那個。係啊係啊係啊！ 你譬如而家 WiFi， 你都仲譬如你喺間屋裏邊用 WiFi， 你都仲可以譬如話有啲木牆啊，你啲唔係好厚嘅牆，你都可以。穿路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用 WiFi 呢样嘢咧，其实佢就一定要讲紧系要同一间房里边，仲要中间系冇 obstacle， 即系冇障碍物，你先至会用到嘅。 哦，明白。 咁所以其实应该会 serve 过啲唔同嘅 application 嘅，即系可能讲紧譬如话将来，因为佢而家一般嚟讲咧都系讲紧去，譬如话你可能喺个将来你个客厅或者个厨房里边，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beacon， 即系有一个好似又好似灯塔咁嘅嘢，咁然后咧佢就会负责可以同啲可能同啲雪柜啊，同啲微波炉啊，同你啲电器去沟通，咁你用呢种嘅方法，咁佢咪会好即系爱嚟做，譬如有时去做啲定时去几点钟就开机咁嗰类嗰啲咁嘅 家务 嘅 application 嘅时候，咁佢咪方便咯，因为你唔使拉线，又唔使话咁佢有佢又唔使话一定要长时间上住网嘅，咁你有个人喺度煮紧饭阻住咗可能十分钟，咁对佢个影响都唔大噶嘛， 但系又唔使咁快啊， 系啦，咁但系佢速度其实系快嘅，佢速度系快过 WiFi 好多好多嘅，讲紧正常而家嘅技术都讲紧系快 WiFi 100倍嘅。 OK， 但系控制微波炉唔使咁快嘅。 我要更正翻少少头先嗰样嘢，因为啱我见出位叫有人即系问翻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嗰个而家咧政府嗰啲 government WiFi 咧，即或者叫就算系政府所谓自己 own 嗰啲 WiFi 咧，其实都系。要即 contract 咗俾 HOT 做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理论上头先所讲嗰啲，譬如话去夹你攞 mail address 啊，或者去夹你攞个人资料咁嗰类嗰啲咧，其实佢都系要问 HOT 攞嘅。 嗯， 虽然根据个 contract 就系话，咁佢需唔需要 warrant 咧？咁呢个其实就好受怀疑啦，因为你理论上嗰套嘢只不过 HOT 帮你营运咁解啫。 帮定系外判，我觉得系两个 concept 喎。如果咁样讲， 系啦，冇错。 因为如果帮就梗系个权喺你度啦，外判个权就未必喎。 系啦，咁嗰个其实就 regulation 嗰个就唔系太清楚嘅。 明。 咁但系理论上就系话嗰套equipment 咧，应该就佢纯粹应该就我系判咗俾康天同佢做。咁但系咧嗰套 equipment 本身咧，应该究竟系属于康天定系属于政府？即系譬如佢系 leasing， 即系佢租啊，定系点样咧？咁就呢、這个就可能要再查少少资料先知道。咁但系总之个概念上面都可以几确定就话，如果佢要攞你嗰啲 mail address 啊，攞翻你嘅 IP 记录，咁佢点都会拎到嘅。 明白。咁啊，即系话结论上嚟讲咧，就话其实 so far 都系安全嘅。咁但系咧，你都唔好用啦，因为慢到 high high 嘅，而家睇嚟个势都系。 唔系安唔安全就两睇啦，即系你我哋做乜啦，同埋即系如果你系抗争前线抗争者的话，咁呢啲嘢 当然就唔好搞啦。呢啲唔好搞，即系 I mean 你话其他私人自己用就还可以，即系起码佢唔好主动有啲咩好离谱嘅嘢。不过 亦都未必用得着啦，即係因為太慢啦，或者如果你喺社會行動嘅時候就唔好搞呢啲嘢啦咁樣。咁我諗呢個結論比較清晰，亦都知道呢新裝咁樣花幾百萬喎，咁就裝加多個 WiFi 大致個成效大致係點呢，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咁時間問題啦，咁今日呢多謝曬迷之音呢灌注咗好多嘅 IT 常識俾我哋，我哋要消化一下。好，咁多謝曬迷之音先。 好， 多謝曬，拜拜。